厄泽克尔先知书第35章。上主的话传给我说，人子，你要面向瑟伊尔山讲预言，公斥他，对他说，吾主上主这样说，瑟伊尔山啊，看，我要攻击你，伸手打击你，使你变成沙漠和荒野。我要使你的城市变成废墟，你将成为沙漠，如此你便承认我是上主。因为在以色列子民遭难时，在他们罪恶满盈时，你怀着永不忘的仇恨，将他们交于刀剑。为此我指着我的生命起誓，吾主上主的断语，你既仇恨了血，血也必迫害你。我必使瑟伊尔山成为沙漠和荒野，由其中灭绝来往经过的人。我要使你的群山、丘陵、山谷和溪涧堆满伤亡的人，使刀剑伤亡的人横卧其中。我要使你永久变为荒芜，你的城邑再没有人居住，如此你们便承认我是上主。因为你说过，这两个民族、这两个地域应属于我，虽然亚威住在那里，我还要去占领。为此我指着我的生命起誓，吾主上主的断语，就如你怎样怀着仇恨对待他们，同样我也必以怒火和妒恨来对待你。当我惩罚你时，我叫你知道我在他们中，并要你知道我上主听见了你向以色列的群山所讲的一切诅咒的话，说他们已荒芜了，已交给我们享用。当你们开口说大话攻斥我，说出许多凌辱我的话时，我都听见了。吾主上主这样说，当全地欢耀时，我要使你荒芜，就如在以色列家的产业荒芜时你曾喜乐，同样我也要这样对待你。瑟伊尔山必变成荒野，全厄东必被消灭，如此人必承认我是上主。